第十九集，电话。 行了，外面那么多人， 所以你小点声，否则我打开车窗，让别人都来看看。 什么？你不会要在这儿？ 就在这儿。 我去，你是狗吗？随地就能来，而且现在是白天。 我不是非要晚上的。 我不要，你真不怕射死吗？你这个疯狗！ 要玻璃膜，看不到。 仔细看是能看到的，是能看到的，这还不如办公室 play 呢。那好歹是你的地盘，还能拉窗帘，还隔音。你疯子，你给我住手！咱们现在去酒店行不行？你再等会儿。 我就要现在，一分钟也等不了。猖狂，骗子！ 什么骗子？我什么都没干。 安理觉得跟这个精壮的疯狗比起来，自己就是老弱病残、风餐露宿的流浪狗，只能任狗玩弄。安理难受的攥起手指，无力的蹬了蹬腿。 靠！ 你可以再大声点，让人来围观。 谁给我打电话？ 哼，你老婆，你要接吗？ 啊，不用管他。 安理脑子里想到了小电影的另一种情节，他不希望许少卿也想到那个。而许少卿看到他并没有反驳那个老婆的叫法，还有他那种做贼心虚的惊慌，心中又开始阴沉了。他歪头看着安理，若有所思。 不用管他，把手机放到一边去吧。 安理故作无事，他希望许少卿可以跟他一样忽略那个电话，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呼叫如此漫长，没完没了。终于许少卿出了口长长的气，看着安理，拿起了手机。 不要接。 我为什么要接？ 安理发现许少卿并没有马上放下手机，而是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发呆，表情开始变得诡异阴鸷，M 型的嘴唇都抿成了一条直线。 哼，怎么了？ 安理不知道自己手机里能有什么引起这位见识广博的大老板的兴趣。许少卿把手机屏幕转过来对着他，几乎要对到他脸上。 敢问这位名号如此响亮的仁兄是谁呀？ 安理定睛一看，在周小云的两个未接来电之下，赫然是一通已接通的来自马上暴毙的艾滋狗的来电。安理无话可说，像自己这种笨蛋连被冤枉的时候都百口莫辩，那被抓现行的时候还能说个啥？ 你 许少卿五官扭曲的都不帅了，他刚想张嘴说点什么污言秽语，那个手机又震动起来。安理这次看得见，又是周小云。 干嘛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不对，小云这么锲而不舍地打电话，难道是小董有什么事？ 安理一下子浑身发冷，就要去抢那个手机。许少卿反应敏捷，一撤手又给他挂了。 别挂了，快把手机给我。 许少卿给他踹的脑子里白花花一片，他简直怒发冲冠，一仗未算一仗又起，他扑过去按着安理，两人扭作一团。 什么情况？给我备注艾滋狗就真拿我当狗踹？你疯了你？你知道你是谁吗？ 手机给我，我真有事。 要手机自己来拿呗。 窄小的车厢里霎时间鱼飞狗跳，震荡激烈。许少卿虽然有体质上的绝对优势，但安理也豁出去了，把他老板的衣服头发都搞得乱七八糟，但从外形的不体面程度上来看，二人竟难分胜负。这时手机又震了两下，许少卿把手举到棚顶那么高，腾空看了一眼屏幕， 那是一条来自周小云的语音微信。 哟，你老婆找不到你，给你来信息了，一起听听。 听许少卿说这句话，安丽停手了，因为她想比起抢到手机，当然是第一时间知道小朵的情况比较重要。于是她马上消停下来，转而专注而安静地盯着许少卿那只抬得高高的手。许少卿按了一下，周小云的声音就从手机里发了出来。 老公，你去哪儿了？我打了你的饭，要一起吃吗？ 安里的第一反应是心落回了肚子里，而紧接着就是看向那个从风流倜傥的斯文败类变成落魄杂毛鸡的老板。他瞬间清醒，满肚子的倔火已经燃烧殆尽，变作自己坟头的缕缕青烟。 我死定了，对不？ 哦，原来是老婆找你吃饭啊。可是今天晚上定好了，你要跟我去108的，所以你当然是不吃的吧？因为你说过，干活之前你不吃饭。哦，看来你老婆不知道你今晚有活，那不能吃饭这件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她怎么能不知道呢？那就让我来。 你给她发什么了？ 我让她十分钟后到住院楼大门口见。 那个女人有权利知道她的蠢货骗子老公背着她在外面做的事儿。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许少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对那种场面喜闻乐见。 你这个已婚男做人没下限，自甘堕落。我碰上了就碰上了，但怎么能骗我，对吧？ 哼，第一，当我傻。第二，什么意思？当我是小三儿？那应该你给我钱。靠，玩不死。 安里从前挡风玻璃往外看，车正对着的十几米开外就是住院楼大门，看得一清二楚。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一句台词，日文。 你想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不要。 嗯？不要什么？ 不要让小鱼。 幼稚，你要不要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钱我不挣了，放我下去。 哼，这么心虚啊？既然怕他知道，当初为什么还要出来卖？ 因为我需要钱，所以我就忍了。怎么了？但我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 已婚直男都干出这种事儿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许少卿，你为什么这么坏？别的我都忍了，对吧？可是让我当着小云的面跟你干这种事，我会冷淡一辈子的。你真的就那么恨我吗？ 你说什么？ 许少卿脑海里出现了很了不得的一幕，那个女人在他对面看着他跟安里运动。许少卿感觉到自己本来旺盛的肝火瞬间熄灭了。 我许少卿纵横情场多年，竟然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